礼佛现光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若曹欲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 应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阿难即从坐起，念西合掌顶礼佛言： 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诸善根。 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 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 此品显示出佛说法用三转法轮， 也就是三种方式。 一，示转， 是给众生说明事实的真相， 根性力的众生就能够完全的接受而没有疑惑。 二，劝转， 是说善根差的众生要用很深的感情， 因为这样可以显示出佛对众生真正的爱护。 令学人觉得 不学对不起老师啊， 此事属于摄受方便。 三，正转， 善根更差的众生喜好说 拿出证据来呀， 这一品就是显示真实的状况给大家亲眼看看，谓之正转。佛叫着阿难说： 你们大家要想见阿弥陀佛及诸菩萨所居住的西方极乐世界，应向西方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即能看见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见不到佛呢？ 因为心尚不清净，如果真的见到，心会惊喜若狂，反而把平静的心给扰乱了。 所以纵然是见到佛，也应该是见如不见才算是正道啊。 古德说， 东晋慧远大师， 也就是净土宗的初祖， 他一生先后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其状况与经中所述的西方一正庄严完全一样，而他直到临终的时候才告诉弟子啊。 一般人偶尔也有小的感应，例如见到了佛像佛光， 或是闻到了异香。 美国达拉斯有一位同修， 因为父亲生病而返台省亲， 有一天他在家中的窗户上见到一尊金色的弥陀坐像，约两三尺高， 而且显现的时间大约有一二十分钟，所以绝对不是眼睛花看错了呀。 后来他做生意，在一家古董店中看见一尊佛像与前次在窗上见到的像一样， 所以就将这尊佛像请回家中，现在则已经转送达拉斯道场供奉了。 他就是看见佛像才信佛，而见到光闻到异香多半是在初学的时候，这是好现象， 因为这是为了取信于初机呀。 若是常常见到，恐怕会着魔呀。阿难听佛所说即合掌顶礼，愿见极乐世界与阿弥陀佛， 供养奉事众诸善根。 供养是儒教修行， 奉事是辗转劝化， 一心一意 自行化他， 就是众诸善根。阿难在顶礼之间忽然见到 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 佛所现身是高大的报身，金色光明比作黄金山， 而且高出一切世界之上。 凡是成则灵，例如画符，一笔画下来，心中一念不生，这个符就灵。 而念咒也一样啊。 古德说， 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 因为佛号只有四个字，很短， 所以心中不容易打妄想。 世尊曾经介绍说， 阿弥陀佛功德巍巍，十方诸佛之所赞叹。 现在此法会十方诸佛都出现了，其他菩萨罗汉不计之外，肉眼看得见的比丘、比丘尼，在家男女居士等，就有20000人， 而且人人都能够见到，证明了世尊讲的话没错呀。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 本经世尊说 十方佛赞， 弥陀经说 六方佛赞。 此时大众通通都看到听到诸佛如来无碍辩才对阿弥陀佛赞叹， 而且为一切众生介绍西方的一正庄严，从来没有间断过呀。 所以念诵是赞叹， 而持名也是赞叹啊。 阿难伯言，彼佛境刹德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 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汝欲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 观无量寿经说， 阿难与目犍连同佛到维提西夫人的皇宫，听佛为维夫人说法时，曾见到十方无量世界及西方极乐世界，比较之下，极乐世界是无比的殊胜庄严呢。 所以阿难对佛说， 彼佛境刹德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 阿难的善根比阿舍王子要好得多了。王子听了只是动了个念头， 希望将来成佛，与阿弥陀佛一样啊， 还未想往生。 而阿难听了，马上就发愿求生净土。 信、愿、行是往生净土的重要条件，叫做三资粮， 而且缺一不可啊。 信、愿二者阿难已经具足， 那么他要如何修呢？ 佛对他说，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净土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呀。 此即证明了阿弥陀经上说的，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纵然下下品待业往生者，在他过去生中 也是曾经亲近供养无量诸佛呀。 阿舍王子才供养了400亿佛，与无量诸佛还差得很多， 所以他听了这个法门并不动心呢。 我们现在劝人， 而人家不信不肯听， 这乃是正常现象啊。 执众得本， 也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德本有二义， 一是勤修六度，二是一向专念。 假如此两项均能够做到，就决定往生。佛又告知阿难， 你如果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一心皈依瞻仰。 一是专一，过去你无论供养奉持和佛和菩萨， 要一律放下，专一念阿弥陀佛。 如此则其他诸佛菩萨必定是举手赞叹 而且恭贺你， 祝你成就啊。 归是回归，就世间法来说， 名闻利养、荣华富贵、五欲六尘，以前孜孜以求者一律放下，今日回头，只求生西方净土。 再者，还要从佛法里面回头。以前我所学的许多经论宗派法门要通通放下，从此一心一意专修念佛法门，礼拜 专拜阿弥陀佛， 口念 专念阿弥陀佛， 思维 专想阿弥陀佛， 这样就身口意三业皆专了。净宗书籍有五经一论，要专一一部经修行， 而其余的可以作为参考。 专注一经， 决定成就。 瞻仰是平常所讲的仰慕， 就如童子仰慕父母一样，看不见就想。 要用此种心态对阿弥陀佛 及西方净土， 西方净土就如同自己的家，如此的念佛， 则一百个人念佛，一百个人往生啊。 做事与时，阿弥陀佛给予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处一寻。 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及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犁、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 犹如劫水弥满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晃漾浩瀚，唯见大水比佛光明亦复如是。 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 前面提到与会大众两万人，包括出家比丘、比丘尼及在家二众， 至于其他的国王大臣则尚未计算在内。 在此盛大的法会中，阿弥陀佛现身，大众通通都见到了， 不但是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同时也能够看到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啊。 阿弥陀佛从掌中放光， 而佛的身光属于平常的光， 此是放光，光明普照诸佛世界，大家看到如处一寻， 好像就在眼前一样啊。 中国古老的度量衡制中，一寻是八尺， 而另外的一种解释乃是两倍展开之距离为一寻。 阿弥陀佛光明无量， 殊胜第一， 诚如佛在前面赞叹的话， 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佛又说， 阿弥陀佛之光即清净故。 此句经文要紧，在此世界有很多境界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而佛光一照就全看见了呀。 此种的现象现在科学家能够理解，他们知道 光有许多种，光波的长度不同，人的肉眼只能看到极小的一段光波，看不到的只能用仪器来勘察，如 X 光、紫外线等。耳朵也是一样，也只能够听到固定音波啊。 佛的光明极清净， 而且是毫无障碍啊。 我们视听能力有限，眼不能看到所有一切的光度， 耳也不能听到所有一切的音波， 这是因为心不清净的缘故。因此体会到经上所讲的 禅定能发神通，心清净一分 即恢复一分的本能啊。 大众借着阿弥陀佛的威神加持，看不见的也看到了， 听不到的也听到了， 他们能够见到常人所见不到的境界呀。 黑山、雪山、金刚、铁围， 这些佛在经典里常提到，而一般人确实不知其所在， 而且也没有人见过呀。 大小诸山、江河、丛林， 这些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常常能够见到。 而欲界、色界天之天人宫殿，在佛光的照耀之下，全都看见了呀。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 在黑夜间看不见一切的境界， 而太阳一出来，就一切都能够看得清楚了。 泥犁是地狱， 溪谷是龙蛇杂居之处，属于畜生道。 幽冥属于恶鬼道，三恶道也在佛光普照之下都能够表现出来。阿弥陀佛有此殊胜的能力，实在是令人敬仰。 但是并非佛所独有啊，乃是一切众生的本能，是自性的作用啊。 佛在《华严圆觉经》中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佛又说， 本能绝不会丧失啊。 如果有生有灭，就不是真的。现在不起作用，是因为障碍的缘故，把自信障着了， 也就如同阴天的太阳被云层遮着了一样啊。 世尊成道的时候说， 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也就是本能实相般若， 但因妄想， 也就是分别心第六识， 执着， 也就是我见第七识， 不能证得。若无妄想执着，则无失智，自然智即时现前。 妄想与执着即二障的根源， 而二障也就是烦恼障与所知障， 妄想发展就变成了所知障， 而执着发展就变成了烦恼障。 有二障，心就不清净了。 如果能够去掉二障，本能也就恢复了。 若是全部恢复，就如阿弥陀佛，结果是什么也没得到。 因为是本有的，所以不会再得到什么了。 楞严经说得好， 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不过是恢复本能而已。 而恢复本能一定要修定，无量法门的目的就是在求恢复清净心呢。 净土宗叫一心不乱，一心就是禅定，二心则非。佛法所说全是事实，绝无迷信， 而且都能够求证。 佛希望我们 要把所有修行方法靠自己的功夫予以证实啊。犹如劫水弥满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 此小段的经文是比喻， 是形容佛光的殊胜圆满。 佛光一出，一切光明 悉皆隐蔽， 唯见佛光 明耀显赫。 此会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 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 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 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及异形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 此会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 种种庄严。 可见此法会中并非只是阿难一人见到，当时参加法会的大众 以及天龙八部护法神等 都见到了极乐世界。佛灭度后，阿难负责结集经典之工作，参加者都是阿罗汉， 而结集的方式则是由阿难照佛已讲的经重复再说一遍，所有参加者同意证明才正式记下来。 如果会中有一人提出怀疑 或是持反对意见， 则此文句即行删去，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个表示 对后世负责呀， 并且告诉我们 经典的字字句句都是可以相信的， 这样 也保持了经典流传的纯正啊。 阿难说出参加此次法会的情况，大家一致同意， 因为阿难所见到的他们也都见到了呀。 本经是汇集本，而且五种原译本都有此次法会的记载， 由此可见众目共睹极乐世界的显现乃是真实不虚的呀。 与会大众见到阿弥陀佛坐在高座上讲经说法，威德巍巍， 相好光明， 声闻菩萨 围绕恭敬。 我们读这部经，从开经迄今已经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菩萨，并无声闻，亦无人天，即使是下下品往生者到达西方，即为阿惟越智菩萨，也就是不退转菩萨， 以凡夫身升到极乐世界待业往生，到达以后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使其有能力看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 以及六道轮回的状况， 几乎是等于拔地以上的菩萨了。 但是其烦恼未断，等于是他方世界的人天身份，而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未断，则等于是他方世界的声闻。 佛在经中说， 声闻菩萨有两个意思，一是就断烦恼的层次来说，等于他方的声闻菩萨天人；二是这些人未到西方前的身份。 如我们往生即是人天， 而正得罗汉往生即是声闻， 一切诸佛刹土皆不平等，唯独西方是平等世界， 而其平等则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所致的呀。 清净心、平等心、正大光明与西方世界才能够相应， 而西方世界无有杂秽及异形类，全是菩萨呀。 经文由前面一直读下来，明显的看出 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法界，凡是往生者皆是普贤菩萨。 华严经说， 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 西方有四土三辈九品，一如大圣法门所讲， 从初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共52个阶级，等于学校有52个班次，全是修普贤行啊。 事实上有大小之别，而升到西方后没大没小，乃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因为有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小菩萨也全部都提升变成为大菩萨了， 其智慧、神通、道力种种一切的受用，都等于是拔地以上菩萨的境界， 而其自己实际上并未达到这个境界呀。 因为其见思烦恼未断， 尘沙无名也未断， 所以仍是要努力进修，用功勤奋精进，这样比较成佛快呀。 因为其寿命长，如果不精进也不会退转，只是慢一点而已。西方修行的环境好，老师是阿弥陀佛， 而同学则是观音、释智、文殊、普贤诸大菩萨。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怎么可能会有退转呢？ 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 诸天人民以致鸢飞软动，睹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 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 钟磬琴瑟，箜篌乐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 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 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之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 如敬天眼观一寻地，比见此土亦复如是。 悉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 当时与会的大众见到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皆大欢喜，踊跃顶礼，称念 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 三藐三佛陀是梵语，三藐是正等， 三佛陀是正觉。 现在以佛字代替正等正觉， 简称阿弥陀佛，这样念诵起来比较方便。 南无也是梵语，有归命、敬礼或皈依等意，而诸义中以皈依的解释最为真实恭敬， 也就是从一切法回头专依阿弥陀佛，而经典所在之处即佛所在之处啊。 阿弥陀佛用清净心、平等心放光普照法界， 睹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 佛光能启发众生的智慧，能消除众生的无明烦恼， 所以接触佛光会回心向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一切忧恼莫不解脱啊。 六祖大师开悟时向老师提出报告，他说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此言性德是圆满的， 而绝无丝毫的欠缺呀。 又说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此处天月明空， 乃是性德之显露。 钟磬自然作五音，有类今日之交响乐， 而且极其的美妙，供养佛菩萨及一切的大众啊。 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 弥陀的威德为一切诸佛敬仰赞叹， 而佛光遍照，使尽虚空遍法界变成了一体，所有的隔碍都尽失了呀。 因此我们能见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他们那边人说话我们能听到， 而我们这里讲经说法他们也一样看到听到啊。